见个父啊。

杜十娘。下面请听《闹阎府》。听众朋友，白派传人王冠利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